冷的半月已经要站远，星星不再闪，只是疲倦。长夜亦来共我告别，对我话已一天。我不答话，也不会站远。管双眼睛满是疲倦，人像木头在你对面，我盼望但愿再见。你的身边身边万人给你挑选，爱心一个一个让你仔细地去选，心知我已被拒绝，我的一分真挚爱念已永远为你。你的美丽背影再望见，心中感觉到已是如愿，平静淡然地去接受，我纪念这一天。也许爱是对所爱奉献，所得一切未会尽如愿，如若别离令你快乐，我会是自动去远。你的身边身边万人给你挑选，爱心一个一个让你仔细地去选，心知我已被拒绝，我的一分真挚爱亦永远为你。一刻见一面，即使彼此仍隔一段，即使离人影已走远，偏偏多留恋。你的身边身边万人给你挑选，爱心一个一个让你知。心知我已被拒绝，我的一分真挚爱念亦永远为你，愿永远没有变。